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据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消息，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微信支付服务功能上线运行。西成高铁正式进入全线拉通空载模拟运行阶段，成都与西安间的火车行驶时间由十多个小时缩短到了约四小时。据人社部网站消息，截至11月中旬，在全国所有省级平台、所有统筹地区均已实现与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对接的基础上，全国跨省定点医疗机构增加到7801家。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规范矿山救护队有偿服务收费行为，杜绝乱收费、收费与服务不对等和只收费不服务等违规行为。北京大兴区西红门安全事故造成19人死亡，为此北京市部署全市21个部门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市政协委员们建议参照义务教育管理方式，建立全市幼儿园登记入园和学籍平台，建立大数据库，明确招生原则，保证入园机会和工作程序平等。地铁17号线望京西站以北和十里河站以南的南北两段预计将于2020年开通，全线将于2021年底开通。即日起，旅客在首都机场3个航站楼的所有停车场缴费都不用再掏现金，通过支付宝可以实现无感支付缴纳停车费，车辆通过时间也从原来的10秒缩短到2秒以内。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1994年，我们有了校园民谣这样纪念青春与充满人文情怀的音乐，我们有了魔岩三杰这样的摇滚偶像，我们有了经文、红星和美卡等等影响乐坛十几年的制作发行厂牌。94新生代让人怀念。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首先听到的是老狼《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地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商场超市销售过期食品的行为时有发生，北京市海淀区食药监局发挥科技大区优势，研发了二维码收银追溯系统，让过期食品出不了收银台，防止流入百姓家。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居住着不少怕冷的小动物，园方专门在室内展馆和兽舍里配备了四套取暖设备，包括暖气、地暖、加热灯和空调，确保室温达到小动物生存最适宜的标准。2020年，本市将有1000公里公交专用道，增加快速公交连通大型居住区和商务区，大型居住区居民到达中关村 CBD 等商务功能区将更加便捷。小篮球大梦想，中国篮协小篮球发展计划暨小篮球联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中心小学正式拉开帷幕。近日有消息称，酷骑单车位于北京通州万达广场的退款点已经关闭，而退款者需要前往成都退取押金。即日起至2017年12月31号，通过北京燃气 APP 缴纳燃气费，普表用户、卡表用户选择使用支付宝交费，享受立减优惠，最高立减88元。腾讯市值近日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身价直逼中国台湾去年 GDP 总产值5300亿美元的水平。日前，北京开发区智能机器人企业众德智能上线全国首款助眠机器人睡了，让科技帮助人类睡个好觉。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抬头向往事挥挥手，过去曾是一个不明白的你，不知爱情有时也容易悲戚。当他突然离开你到远方去，你却又把世界看得太离奇。过去固然是一段难忘经历，也许从心中抹去它不容易，但是别忘记一天天在过去，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春水流啊流，向东流啊流，你的心我懂，你还有泪流。